致敬，听见经典，听见中国。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东西双向，雍和宫大街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2018年我们要跟你说再见了。 是的，2019年猝不及防的就这么来了。 对啊，其实是不能是猝不及防吧， 就是这一整年都还没有好好的规划，新的一年就要到来了。 对，其实在2018年的1月1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2019年一定会来，但是没有想到它来得这么快啊！但是现在已经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了，在12月31号星期一的时候，问候所有在假期中的朋友们。 对，我们现在正在为你带来的是现场直播版的娱乐最王牌。 对，还真正的是我们2018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是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大家现在收听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因为这次放假，每个单位好像放假的时间都不太一样。你是正在赶往这个饭局的路上呢，还是刚刚下班呢？ 对，反正这一年感谢大家陪我们一起来造作精彩。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统统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好吧，这一年真的要跟我们说再见了。同样，我们今天也带来了特别企划，就是在今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2018年的年度金曲。 对，也就是在昨天的推送的时候，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了30首歌，其中点播率最高的我们会依次为大家播放。 对，我们就来倒数揭晓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听友们最喜欢的今年的20首歌曲，从倒数第一位开始。第20首啊， 许巍《夕阳中的城市》。 热爱夕阳里这金色的城市，每道霞光都在唤醒心中无限向往。我曾在这里感到被世界遗弃，也曾深深地想你，迷失岁月里。即使在我平静时候，忧伤依然掠过心底，只有在我想你的时候，希望的光彩照耀我。 尽管这首歌也只不过是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刚刚和大家来见面啊， 是， 但是呢在我们昨天的这个票选当中他还是有幸冲到了前二十位、 对，来自许巍的这首新歌叫做《夕阳中的城市》。 可能也是因为跟我们节目的时间太贴合了吧、啊、 是，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夕阳西下的感觉好像现在离我们在冬天的身处的我们而言渐行渐远。 这里是2018年最后一期的娱乐装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盘点一下这一年吧。其实这一年有很多很多的歌，我们可能未必尽善尽美的把这些歌曲全都放在一起，只不过大家有在微信的推送当中啊，包括在我们节目里面提到过的歌， 对， 我们都会做了一个票选、 对，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今天把你对每一首歌想说的话都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一下。 刚才是第二十位的歌曲，来自许巍夕阳中的城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倒数揭晓在2018年最娱乐最王牌的歌曲，最王牌的歌曲 Top 19，来自杨老三这首《再也没有》。 每天都没有这存在。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曾经的想留下话句，点点滴滴我舍不得还你。我在走在凌晨的半夜里，幽静的月光照着我的身影，就像个找不到家的 baby。手机里再没有的你，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爱你，因为你心里不在这里。在这里，每天都没有这存在，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曾经的想留下话句，点点滴滴我舍不得还你。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爱你，因为你心里不在这里。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我们正在为大家倒数揭晓2018年最受我们娱乐最王牌听友喜爱的歌曲，最王牌的这些年度歌曲，倒数揭晓的是第19位，来自永明飞尘杨老三，再也没有。 这是大家票选出来的，希望你们都能够喜欢。 没有对你生气，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 王牌推荐， 然后我们继续倒数揭晓这个最王牌的歌曲啊。不过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2018年最后一天，其实很多的朋友正在欢度元旦假期，一直都有可能会在路上去一个饭局呀、然后去一个聚会啊，或者是回家呀、这些朋友们 不同的欢度方式。我们先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都有哪些精彩亮点。 OK， 然后首先我们看一下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呢，是集齐了今年极具人气的歌手和演员， 比如说 王俊凯、王源和易烊千玺，这就不用说了、 TFBOYS。 对，另外呢 他们在重聚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人气演员，比如说像朱一龙、杨紫、冯绍峰，还有秦岚都会亮相。 富察皇后，而火箭少女101，还有张艺兴、田馥甄、吴青峰这些歌手呢，也将会在湖南卫视带来一些歌舞表演。但我看到一位朋友好像出现的频率比较多，就是朱一龙同学。 就是最近这个。好像比较活跃哈， 对，因为有台也请到了朱一龙，就是在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上。 这你说到的是有台啊，而且东方卫视抢到了这个白宇，而这个有台是请到了富察皇后，是吧？而这个佘诗曼、吴谨言和徐凯和聂远都被东方卫视给包圆了， 这都是延禧攻略的大咖们。另外呢，在歌手的阵容上，东方卫视主打的经典，比如说请到的是林忆莲、李健，还有费玉清、蔡琴、李克勤这些实力唱将。 另外还有这个 skr 这个吴亦凡啊， 今年话题十足的吴亦凡， 还有蔡徐坤啊，他们都会来加盟助阵。好了，今天的这个跨年晚会可能大家都有自己关注的点啊， 对， 那现在呢让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来放轻松，想想在这过去的一年我们那些酸甜苦辣啊，苦辣吸气吐纳， 我真的是觉得你今年要把这个感冒带到明年了。一直都没有好，这个鼻音现在相当的 好了，别提我着不了哈，酸甜苦辣和酸甜苦辣，这是不是感冒的问题？那我想吐纳归心啊，大家要在新的一年没有新的气象啊。 对，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年其实为大家带来了很多有主题的节目，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帮大家回忆了一些童年我们看到的动画片，还有听到的一些熟悉的旋律，能让我们燃起来的。 对，接下来这首歌其实说它是什么抖音神曲呢，也不为过，因为确实出现在抖音的频率很高。但是我想，既然大家喜欢，把票投给了他，那就有喜欢的理由。我这一年认真的告个别吧。 倒数揭晓第十八位的歌曲，这首歌 Blind Light，让我们听起来很熟悉又不熟悉的一首歌《星空》。 好吧，这首歌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很好听啊，没听过啊，有人觉得哎太熟悉了，有可能跟这一年你是不是经常的频繁的使用互联网某个产品有关系啊。当然其实不光光是这些歌，也有一些呢是我们节目特别来推选的一些好歌给大家。稍后我们来分享吧，因为还有两个跨年的晚会，我们来分享一下江苏卫视的跨年晚会呢，真是李宇春连续第三年要助阵了。 对，还有谁呢？周华健、林俊杰、蔡依林、张杰、邓紫棋这些歌手都将实力加盟。 还有李荣浩啊、薛之谦啊、毛不易这些歌手带来表演。所以如果想听歌的话呢，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江苏卫视的跨年晚会，音乐的比例会相当高。 对，还有就是现在行走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可以收听一下娱乐总王牌，然后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如何， 对， 或者说去哪里呢，做什么。 我觉得可能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让大家对这一年做个小小的一句话总结。 是，哎，我就发现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话题说，如果让你用五个字、四个字、三个字、两个字、一个字分别来总结一下自己想要的生活， 就是可以，我现在就可以做到，几个字？ 五个字。 哈哈哈哈哈。 傻嘿嘿是吗？ 没有，开心是最重要的，快乐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就往往会发现，越简洁的事情越难做到。总结， 当然当然，快乐这两个字写起来其实比真正的做到要容易多了。好吧，我们来看看北京卫视跨年晚会的主题，2019环球跨年的冰雪盛典。 歌手阵容有谁？张惠妹、韩磊、周笔畅、徐卫洲，还有非常 rock and roll 的郑钧、黑豹乐队、崔健、动力火车等等。 演员方面是有潘粤明、周冬雨和关晓彤啊，还有日本的歌手花泽香菜， 还有奥运冠军韩天宇等等，邀请的嘉宾呢可以说是覆盖的这个范围非常的广泛。 是，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今天推荐的这个晚会啊，跨年晚会就先到这儿了，继续倒数揭晓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最受听友喜爱的王牌歌曲。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刚才提到了张惠妹，我们倒数揭晓第十七位的歌曲呢，就是 偷故事的人，来自张惠妹。 当你走的那天，我不再说故事了，不再编织起承转合，也不愿为结局苦恼了。当你走的那天，你不再说故事了，不再安排我的对白，也叫我别再捉迷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口沫横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 我道歉，我道歉，像每个语言说的，贪婪是有代价的，我拥有超过我能承载的，你连结局也不留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 偷故事的人，今儿我们在2018年一整年的节目当中，在6:30之后都会有一个环节。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讲跟音乐有关的一些故事，大家的自己的故事。然后我们也变成了偷故事的人。 对，其实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默默的就会觉得好像已经走到了走进的6:30的时间段，似乎一下子给提前了。我们也希望2018年要感谢每一个努力奋斗的自己。 是，非要说在跟老公一起去同学家跨年聚餐的路上，已经是第8年了，2018年最后一天了。一句话总结：珍惜身边的人，活在当下。2019年，加油！ 加油。 为什么我们的语态完全不一样？一二重来一遍啊！3、2、1， 加油！我觉得这两个字就是应该充满活力的对每一个人说。 好， 2019年你好。 所以今天我们也接受大家的点歌，今天我们倒数揭晓的这些歌曲，你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上，都可以发微信到白洁 FM。 接下来我们倒数揭晓第16位的歌曲， 房间，来自刘瑞琦。 走多远想陪你再多一天，闭上眼，如果这一切重演，我不会变。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一天一月一起一年，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书 受我们的娱乐王牌听友喜爱的王牌歌曲，现在揭晓到了第16位啊！我们刚才一共揭晓了5首歌，分别是第20位的歌曲许巍《相中的城市》， 还有永斌和杨老三带来这首《再也没有》。 你说一下位置好吧？第18位的歌曲《 Blind》， 第17位的歌曲《 偷故事的人》来自张惠妹。还有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排名16位， 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 2019年每周六周日傍晚5点到7点，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四川省歌舞剧院创作的民族舞剧《大凉山的回响》近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舞剧《大凉山的回响》围绕大凉山腹地一个彝族村寨悬崖村为背景展开，唱响了一曲脱贫攻坚的奋斗颂歌，把生与死、爱与离、贫与富的矛盾串联起来，展现了当地百姓追求幸福生活的艰难历程和不懈的奋斗。继续来看法语原版音乐剧《摇滚莫扎特》近日精彩亮相天津大剧院歌剧厅，给观众展现了一个纵情生活的莫扎特。摇滚莫扎特讲述的是音乐天才莫扎特勇于追求音乐梦想的故事，全剧共分两幕，时长150分钟，从莫扎特的青年时代开始讲述，用光怪陆离的摇滚舞台展现莫扎特在闯荡音乐界时面临的机遇、诱惑、嫉妒和种种艰辛。2009年，这部剧在法国巴黎首演后引起巨大轰动，被誉为对整个音乐剧界的一次真正革命。剧中的音乐结合了原创摇滚乐和莫扎特的古典音乐作品，大胆的摇滚乐配以经典洛可可风格的舞美，现代的表现手法配合欧洲宫廷的华美舞台，一代音乐大师的不羁才华在全新的演绎下流光溢彩又返璞归真。这部音乐剧在编舞上也非常的现代，穿古典服装的舞者们贡献了芭蕾、爵士、现代舞等多个舞蹈种类。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面门桥由北向南，光明桥到朝阳门桥由南向北。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由西向东，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 来听听我们年初做的片花。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那只是在我们年初的时候刚刚跟大家来说过的这样的一句话，没有想到在这一年之后我们又要再次跟你们说未完待续了，因为这一年真的要过去了。 是我们刚才听到那个片花当中，其实很多内容我们都已经一一和大家兑现了，但是2018年的第一场雪为什么迟迟未来 下在自己的心里了啊！ 真的 好，在17:35:42继续问候在假期中的朋友们，假期快乐！同时，我们马上要迎来新的一年，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今天同样保持着直播的状态。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我们正在2018年最后一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倒数揭晓我们票选出来的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听友最爱的这些歌，也是我们最王牌的20首歌曲。 对，那么接下来应该揭晓了第15名，是来自大家非常熟悉的 Ed Sheeran Shape of。 这首歌在全球的成绩都很好，不单单是在中国，而且无论是从互联网的点播率啊，包括网络的使用程度，甚至是大家在各大电台当中听到的热播程度，都应该是名列前茅。 对，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会不会你也抖动起来呢？ 很欢乐的一首歌曲，来寄予所有的朋友们哦。别忘了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杨军白雪的白人杰地连接。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of the bar is where I go. Me and my

这个期间，哎，说过一两句感人肺腑的话。 时光如白驹过隙，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啊？哎，其实不知不觉一年就过去了。 是， 但是当我们回头看这一年，其实在大家的陪伴下，我们真的一起经历了很多。 对， 我们先不说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些酸甜苦辣啊，但其实大家从大的层面上来说，可能会有很多的共同记忆，集体记忆。比如说 年初的时候票房大热的前任三，就是余文演唱的那首体面， 对， 给了大家很多泪点。 我清楚的记得艾柯啊，艾柯老师啊， 在这个 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播这首歌的时候， 一 冷不丁我内牛满面。但是 没有，因为会回想起当时那个电影画面当中出现的情节，就女主角疯狂在吃芒果啊，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当时因为大家不是那么熟，所以我当时一个问题一直都没有问出来，眼泪为谁而流。现在不好意思问，但是其实没关系啊，至少这首歌曲很有可能今天在我们的倒数揭晓当中也听得到。我们先不说它排第几位，好吗？ 是的。 另外还有就是史上最强的女主角 魏璎珞， 对， 她有另外一个称号就是雷神。 最强的反派尔晴 啊， 还有雪落下的声音， 大家一起就是听过的这首歌曲，就说我们除了在节目当中放了路虎那个版本，还放过秦岚那个版本， 对， 对吧？ 我们一起玩过旅行的青蛙，估计大家现在都删掉了，说不定。 不过大家确认过眼神，相信大家依然是大吉大利、今晚吃鸡的人。 这一年我们喊着燃烧我的卡路里， 一边感叹，哎，人间不值得。 年初渴望小猪佩奇啊，这个是吧？ 对，但是最后还是自己做了一个很清淡的青年人。 对。反正有些朋友啊，尤其是女生会感慨啊，我怎么变成了中年少女呢？哎，一个现在已经被叫中年大叔的人都没说什么，你们有什么好感慨的？ 但是我们还是仍然坚持着养生朋克。 对，我觉得人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平凡又平凡的一天又一天叠加在一起，组成了精彩的人生。 花都开在阳光里， 让我们继续平凡下去，陪伴大家一天又一天吧。继续要揭晓的是最王牌的歌曲，排名在第13位的歌， 来自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对，这样的一个歌手，无论生活当中有怎样的争议，他还在努力向大家来去表现。除了消愁和像我一样的人之外，他也在努力创作更好的歌。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日落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又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酒意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是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想要吗？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 像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 平凡的一天，来自毛不易，这首歌现在排在第13位。 对，我刚刚看到一段话，我觉得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说2018年最后几个小时，路上还是人来人往，屋里依然油盐酱醋，时间还是分秒不歇，所以我们心里也该温暖一点。 嗯，这一年真的是热热闹闹的哈。 嗯， 其实除了锦鲤之外呢，还有这个火箭少女101出道没有多久，然后呢就有一些事件啊等等等等，但是杨超越却依然坚持了她的锦鲤体质。 对，人形锦鲤现在已经实至名归了。 对， 相比较杨超越呢，2018年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号称是野生锦鲤的，他的名字叫信小呆。 哎，也很有意思。继续揭晓，这是第12位的歌， 起风了。 有些犹豫，不禁笑着听上情节，仍无可避免。爱上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似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间， 时间关系，我们倒数揭晓，所以呢，王牌新发现我们留到下一节了。 是的， 而且确实啊，这个歌我们都不一定能放过来，这么多歌啊，怎么办？ 就是我们先是以介绍为主嘛。 好，那个我们今天有一个关键词，其实稍后呢也随着王牌新发现再给大家来做介绍，好了。 嗯，记得联络我们，找到白家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嗯，好了，我们接下来要抛出一个问题作为预热题，因为今天的白给100块还是要继续进行的，是不是？ 奖金300块，准备好了吗？ 好吧，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刚才那首《起风了》排名在第12位的歌曲，它的演唱者当中出现了一种食物，我们可能会很喜欢的一种食物，请问这个食物是什么？我们给大家一些选择，辣椒、酸菜。 酸菜、猪肉，好吗？今天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顶灵的杰。 是是是，加手机号过来啊！然后呢，回顾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些揭晓的歌曲啊，来。第20位的歌曲是来自许巍的《夕阳中的城市》， 还有第19位《再也没有》来自杨老三，第18位是《Planet》，第17位《偷故事的人》，第16位《房间》。 呼叫特务艾克，前方情况如何？请汇报。 艾克收到，前方9点方向发现有爆款影视剧一枚，18点方向发现热门演唱会2场，其他潮流信息正在观察。 好的，演艺红人最新动态我已掌握，动听金曲和100块的奖金已经被妥了，请各位娱乐特工火速前往娱乐最王牌集合，坐标 FM974 晚5点到7点。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2019年就差你了。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我们等你。 不管你去向哪里，我们还在这里。2019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韩立和各式男左继续欢迎你的光临。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k。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是谁？ Hello， 欢迎回来。要还差一段时间再跟你们说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零。现在是在2018年最后一天的娱乐最王牌的直播节目，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 我们今天在做什么呢？刚才我们正在倒数揭晓最受娱乐最王牌听友喜爱的我们的王牌歌曲，而我们刚才为大家呢已经回顾到了哈，倒数揭晓 12首。 对 对，所以接下来该揭晓第11首排名歌曲了。 是是是是是，11首的歌我们还没有揭晓啊。另外呢，前面我们也回顾了一下，刚才说了几首，一直到第16位的歌曲是刘瑞琦的《房间》， 还有第15位是《Shape of You》，第14位是《19岁》，第13位是《平凡的一天》，第12位是《起风了》，第11位是《需要人陪》，来自王力宏。 现在就算揭晓这首歌。好，先来放送这首很暖心的歌吧，放在我们6点档的一开头。 对，在冬天的时候听这首歌曲就不至于缩头缩手了。 对，还有听友特别点播了这首歌，稍后再来说他点播的消息哦。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 最王牌的歌曲，2018年度王力宏《需要人陪》。有位老朋友叫 Laughing， 特别想点播这首歌曲送给自己，一个孤单寂寞冷的男子，现在正行驶在北京的夜色中。 今天是要和家人去团聚吗？还是一个人跨年呢？我觉得可能就身处异乡的人，可能对于这个跨年这个节日的氛围就没有感同身受，那种很强烈的感觉。 但是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瓶颈，或者说你会觉得自己有一个你强烈去渴求的东西，无论是你的工作还是你的感情，但是呢真心说三个字，急不得。最好的总是会最后出现的，这虽然是鸡汤，但是也是温暖的鸡汤啊。 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 好了，我们今天呢同样要接入一个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白给一百块哈。 是的，我们今天的奖金已经累计到了300块了，我们不知道第一位听友已经在线上了吗？ 哎，是不是现在一个人在听节目啊？哎 ，Hello， 嗨，你好， 哎，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是我吗？ 是你是你，不然我们在跟谁对话？ 很真实的一个 对话。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嗨嗨， 我们要预祝你新年快乐啊！ 哎，一样一样，你们也新年快乐。 谢谢，怎么称呼你？ 怎么称呼你啊？ 我也姓白，我就叫我小白吧。 哦，小白， 哇！今天老白遇到小白， 嘿， 叫你小。 对对 对， 希望你把老白的300块赶紧拿走。 对，这样， 嗯，好的好的， 被你拿走我也心甘情愿了。 对，明天至少清零了，从100开始。 好，先来给我们揭晓一下预热题的答案吧。这个刚才都把我呛到了，这个答案是什么？ 辣椒。 对，因为这个起风了的演唱者，他的名字特别长，叫 买辣椒也用券， 是还是卖辣椒也用券？ 买辣椒。 OK， 好，现在要开始答题了，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想说的是，今天的白给一百块是2018年我们最后一期的互动问答了。 对， 在2019年这个单元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 就是要以一个全新的方式和大家重新见面吧。嗯，今天这组问题呢都和我们的节目有关，我们是想把2018年最后一份祝福送给最真最忠实的听友。 对，也就是说今天这多少钱？300，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啊。 对，太简单了。嗯， 请问娱乐最王牌节目的开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7点吗？ 是。 审题，注意审题。 Sorry 啦， 我终于知道那个时候给我们画重点的很多老师都很着急，注意审题。 嗯，我刚刚特别强调了每天晚上。 我们是周一到周五。 对，周六周日没有。 哎，对了， 哎呀，太可惜了， 遗憾了。不过我还是有本年度最后一个小红包发给你， 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小白，再见， 拜拜 拜。好，要注意审题啊，听清楚。而接下来我们也听听看歌华有限的年底为大家准备的是什么样子的礼物。 嗯， 而稍后我们继续请第二位挑战者。 大家好，我是歌华电视院线冯梦杰。元旦前，歌华电视院线特别策划上线了细看201818个看这里的理由主题专区，大批优质电影为观众带来了视觉盛宴。一是陈凯歌的《妖猫传》、张艺谋的《影》、姜文的《邪不压正》等名导大作纷纷上线；二是《唐人街探案二》、《超时空同居》、《西红柿首富》等爆款喜剧给爱热闹的观众送去福音；《侏罗纪世界二》、《巨齿鲨》、《蚁人二》、《黄蜂女》现身的燃爆的好莱坞电影一应俱全，凭借积攒的良好人脉和观众缘。刘若英和黄渤分别导演的处女作《后来的我们》和《一出好戏》相继上线，《红海行动》和《我不是药神》两部重量级电影上线后，激起了一波点播高潮。另外，《无问西东》《爆裂无声》《黄金兄弟》《起跑线》等优质电影也已上线，观众进入专区即可畅享以上所有电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装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好了，第二位的挑战者已经在线上了，2018年度最后的挑战应该就属于他了。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吧。Hello， 嗨， 嗨，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哎 哎，好，2018年最后一个连线以滴滴滴的方式未完待续， 又是给我们了一个惊喜，可能是现在接听电话不太方便了。 没有，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情况把电话挂掉了， 哦， 还是怎么样啊？ 嗯，那我们再接听稍后一位。 我们先稍等片刻好了。嗯，然后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继续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还在。 呼叫特工艾科，呼叫特工艾科，前方情况如何，请汇报。 艾科收到，前方9点方向发现有爆款影视剧一枚，18点方向发现热门演唱会2场，其他潮流信息正在观察。 好的，演艺红人最新动态我已掌握，重听金曲和100块的奖金也已经被妥了，请各位娱乐特工火速前往娱乐最王牌集合。坐标 FM974，每晚5点到7点。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2019年，就差你了。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我们等你。 生活常常有遗憾，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的电话明明接通了，但是他信号不好， 对， 电话又断掉了。 对，但是我们本来想说跟他在我们连线的过程当中再把这首歌曲也送给他，因为原本觉得寄予他的期望很大，嗯，应该能拿走300块吧。今天的题超级简单。 所以醒醒，我们会再打给你最后一次，以便让你不要错过这一年最后的机会。 是， 但如果还是电话打不通，就只能说声抱歉了啊。好久不见，成全林宥嘉第十位。 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崩坏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 其实不算是新歌了， 嗯，翻唱版本来自林宥嘉，成全排名第十位。 对，因为我们这一年这些歌是大家喜欢的，点播率比较高的，或者是我们在投票当中出现的频率比较多的啊，票数比较高的歌曲，但并不代表这首歌是新歌。比如说像刚才的王力宏的《需要人陪》，其实也不是2018年的作品。 对，就是大家比较喜欢，在这一年当中听到的频次算是比较高的， 热度很高。嗯，好，来听听看，接下来这位终于电话打通了的醒醒 ，Hello， 你终于醒了，醒 ，Hello Hello， 刚才什么情况啊？电话就断线。 因为在那个出车库的路上，虽然不是地下，但可能信号也不是太好。好激动呀！ 我们也很开心啊！ 新年快乐，星星。 还没有 新年快乐，你们也新年快乐。 对对对，提前祝你新年快乐了。 是的， 然后 好呀。 这只是准备上哪儿去啊？这是。 啊，我们已经逛完商场了，准备回家。 就是已经收获完了，现在回家要一家团圆。 对，生活化场景。OK， 好，加油！今天的题都很简单，希望你成功，好吗？ 好呀， 好呀，好 ，Ready Go！ 第一题，请问娱乐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叫白杰 FM 吗？ 对呀，白杰 FM。 毫无疑问， 对。 好，接下来我来问第二题。我们的女主播是艾珂，坐在我旁边这个啊，请问啊，艾珂的珂是柯以敏的珂吗？ 柯以敏的 珂，是柯以敏哪个珂？需要回想 啊，那应该是吧？ 到底是不是？ 是， 我们都这么提示了。 啊，你好烦我！ 行行，我们都这么提示你了，哎、说到底是哪个科？ 他这个你好烦，肯定不是在说我，因为旁边还。 我先生在旁边。 军师说就是哪个科，就是哪个科，笃定，特别笃定。今天晚上让他赔你300块。 首先，他们可能不知道说柯以敏的科是哪个科。 对，一下就反应不过来。 对，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会给我发那个微信平台上的名字，会把我发成柯以敏的那个科。 对，其实不对啊。我们来揭晓一下，艾科的这个科其实是 科板 科科蹦的科。哎，对对对，耶、yeah。 爱老科，我是爱科、 啊、老科的科啊，不对，是 王字旁一个加可乐的可。 对，好， 对对对， 嗯， 哎，遗憾。那我如果问你，请问，白洁在主持《娱乐最王牌》之前主持的节目是《早安音乐秀》吗？ 你是去代班过？哦，对，之前是是吧？ 问你是不是，只要回答我是不是就好。 是是是。 这首歌送给我自己。 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应该是，虽然未曾谋面，但也是老朋友了吧？ 你说我青春献给了广播事业，献给了 radio， 对， 没有想到今天心凉成冰，你知道吗？ 今天的2018年的最后一天， 凉成什么？早安音乐秀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从来没有主持过这档节目，好吗？ 只是作为嘉宾主持去过一次。 对，十点说唱团是上一档节目，在前面是先听为快啊，那是更久远的事件了。 再不能问下去，再问下去的话，我们俩都凉透了。 再聊说，再问说，哎，你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吗？哎呀，不对，就白什么？哎，不记得了。 好了，但是我们今天听到你的声音还是很开心的，醒醒。 谢谢你，也祝你和你老公、你们全家，然后 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一切都好。 嗯，拜拜， 加油！新的一年要加油，要幸福，拜拜。 拜拜。 这是最美的期待， 排名第九位， 送给所有的朋友。 我有一个梦，相遇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嗯，我睁开 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紧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我拥抱着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谢谢濮存昕老师，这连续了好几遍这个事儿啊。谢 谢 啊，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听这个我旁边这位今年的新搭档，他想说的一些话。 2018年你收到的第一份礼物是什么？今晚我要告诉你一双红色高跟鞋的故事，那是今年我的第一份礼物。穿着它进入期待已久的格子间生活，慌乱中马不停蹄地向前走。有人问你升职加薪了吗？我只关心你好不好。 你好不好？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哥。马上就要倒计时进入到跨年夜了，都说生活要有仪式感，那就应该找一个有仪式感的地方。如果还没有安排的话，不妨坐在车里听一听有没有一个觉得还不错的选择。如果有喜欢 shopping mall 的朋友，今天晚上可以去光临世贸天街或者蓝色港湾。今年的灯光节的主题就叫做光临，开放时间呢会一直延续到过完一整个年。我想大多数的年轻人都会选择三里屯的酒吧街，这也是北京夜生活最繁华的娱乐街之一。那除此之外，如果你喜欢 live house 的话，今天晚上民谣歌手苏阳会陪你在毛 live house 一起倒计时。或者说，如果明后两天刚好有个悠长假期，今天晚上不妨去选择近郊泡个温泉。这周围有很多很日式风格的温泉度假村，可以在那里度过一个小假期。再好比说，如果大冷天的宅在家实在不想出门的朋友，可以叫上三两个好友和家人一起团聚。你有多久没有看跨年晚会了呢？这也算是有仪式感的度过了一天吧。最后要安慰一下这两天和我们一样第二天还有上班晚上要加班的朋友，不妨现在发送关键词仪式感，收到一组过于真实的中耳图片。生活需要仪式感，有的时候这种仪式感可能不超过一分钟，但总归这一天代表着明天开始桌面上的台历要更换了，也多了一个聚餐的理由，不是吗？ 回家的时候是很特别，总是带着不一样的喜悦，如果开车车走在高速公路上，心情会特别好。 现在我们可以回复关键词了， 仪式感，记得不用加手机号码就可以收到一张图片，一组图片，这个图片很就是怎么说，很真实吧，对于很多加班的朋友来说 真的是这样。刚才我们其实已经有个期待了，是周笔畅最美的期待，是我们最王牌歌曲，现在倒数揭晓排在第9位的歌， 就是 来自周董的《等你下课》，这首歌是当时和杨代瑞一起来合作的一首歌。 对，第九位的歌曲是 最美的期待，来自周笔畅。 那现在是第八位的歌曲，周杰伦《等你下课》。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你不吃早餐。我你又擦肩而过，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 在我们的这个Top 20当中，怎么可能会没有周董的歌呢？ 是， 尽管他的新歌有几次的都遭到了网友的这种各种 调侃、 调侃和点评，但是这依然不能影响大家对他的喜爱。 对，周董这首《等你下课》来自娱乐最王牌的 Top 8第八首歌曲， 第八位的歌曲哦。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揭晓的这首歌是来自金玟岐的一首歌 《岁月神偷》， 排名在第七位。很多朋友都很爱这首歌，都觉得充满了很多现实生活当中温暖的气息。 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你正在加班，可以回复关键词仪式感。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 岁月神偷这首歌来自金玟岐。在这边我叫这个有个小私心要送给我们的球队了。 对，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老白是有自己的球队的。 对， 他们每周的时候都会有一场球赛。 对，这是球两支球队啊，这一支叫正大中医的球队啊，有一些很不错的朋友们，大家也经常一起踢球。然后呢，其实这首歌特别适合送给你身边的陪你一起去度过漫长岁月的人。 是，就是我能证明老白是主持人当中踢球踢最好的。 关键他一场球都没有看过，还能这么说，确实是个好搭档。 就是真的是真真实实的搭档。 谢谢。好吧，就送给这些，球霸、球星，新的一年我们的成绩或者说我们在足球场上的表现，或者是我们的感受也会更好。 对，队友们，你们一定要加油。 新的一年有很多很多的改变，我们也可能会有一些好的改变，包括北京音乐广播也会带来很新鲜的变化，比如说接下来你们要听到的这一条。 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迎中生新年音乐会将上演。今晚11点，指挥家张毅、女中音歌唱家朱慧玲将与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登台音乐厅，与现场观众一同在2019年的第一秒准点敲响新年钟声。在曲目方面，他们不仅将演奏斯拉夫舞曲、沃尔塔瓦河、哈巴涅拉等古典音乐名曲，还将呈现于京军、施万春、李海英等中国作曲家的作品。继续来看，今天下午中山音乐堂在结束了90让宫崎骏动漫视听音乐会后，刘秉义、王静、韩之平、江胜明等歌唱家带来了一场祖国万岁2019名家新年音乐会，演唱东方红、长江之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南泥湾等歌曲。中国爱乐乐团每年都会在迎新的时候和大家相约，今年也不例外。乐团在助理指挥、青年指挥家黄毅的带领下，首度登台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这场2019中央电视台新年音乐会将像往年一样，于今天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播出。最后来关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主办的第五届新春儿童戏剧嘉年华昨天启动。在即将到来的元旦和己亥年新春，中国儿艺共有《跷跷板树》《三个和尚》《东海人鱼》《成语魔方》系列剧第五部等15部儿童剧，分别在中国儿童剧场、国家大剧院等全国多个剧场演出62场。2019年元旦假期，中国儿艺新创的英国经典儿童剧《跷跷板树》将在中国儿童剧场上演，而《成语魔方》系列剧第五部也将在中国儿艺假日经典小剧场与大小朋友见面。2月7号到17号春节期间，儿童剧《小飞侠彼得潘》和人偶儿童剧《西游记》将在中国儿艺大小剧场上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南三环刘家窑桥到木樨园桥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接下来继续揭晓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的歌单时间。 嗯，同样我们要先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素描。 音乐素描。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的走心时间。今天照例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呢是来自张浩辰《做最好的自己》其中的选段。 如果太胖就积极运动，多瘦一点是一点，如果皮肤不好就改善饮食，五官改变不了就努力改变气质，不懂穿衣就去学，永远不要让自己停止美好。没有人有义务要看破你外在的不堪再去触及你内心的美好。不要把你想遇见的爱情白白让给比你好的人，也不要把自己过的生活让给你讨厌的人。 加油吧，听说远方很美，你不要怕天黑。 现在可以回复打卡到我们的白杰粉， 对，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图片了。然后呢，很多朋友可能都不了解张浩辰究竟是谁，他是一个年轻的编剧，除此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作家。然后今天分享的这段文字是出自他一本书，叫做《做最好的自己》。然后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关于他曾经做过一个展览，叫做《那些很冒险的梦》。 对， 我陪你去疯。 现在其实我们也同样准备了一张图片和文字哈，就是大家可以通过打卡来收到这个图片。 是的，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们稍后继续分享今天好听的一些歌曲。 时间继续向前走，在2018年最后一天，我们倒数揭晓最受我们娱乐最王牌听友喜爱的歌曲，最王牌的歌曲揭晓第六位， 可能否来自穆小雅。 春天的风能否吹来夏天的雨，秋天的月能否照亮冬天的雪，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山间的泉能否遇上南飞的雁，能否早一点看透命运的浮现，能否不轻易就深陷，能否慢一点挥霍有限的时间，能否许我一个永远。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 其实我不止一次的想过，这些被我们认为是所谓抖音神曲的歌，为什么会如此受欢迎？不单单是在这个社交网络上面，可能你在生活当中偶尔听到这首歌，也可能会觉得，这首歌还算挺好听的。 对， 这是为什么？这并不代表这首歌有多么的优质，它的编曲、它的制作，等等等等，包括演唱。但是穆小雅的这首《可能否》，其实代表了很多在这一年深受大家喜爱的歌曲的一个共同的特质。 是，比如说我们之前接触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腾格尔老师当时翻唱火了《可能否》，但是深深接触它之后，看到这些歌词，然后很轻描慢摆的给我们唱出来这首歌，会觉得很感谢你们陪过我们度过了这一个春夏秋冬。 对，重点就是这些歌曲当中所呈现的共同的气质，简单而美好。它一定会有一句话是很容易被记忆的，比如说刚才的可能我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包括接下来这首排名在第五位的歌曲 醉赤壁，林俊杰。 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 确认过眼神， 也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 策马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 其实最后的时光，应该说2018年我们最后一期的娱乐最王牌，12月31号这一天，我们最后的时间全部用来和你倒数揭晓这个我们倒数五位的歌曲，正数的五位的最后的五位歌曲了哈。 是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是排名第五位，来自 JJ 林俊杰《醉赤壁》。确认过眼神，我们遇到了对的人。 接下来我们继续确认一下这个眼神啊，这个眼神可能发生在这个宫廷戏里面。 是《延禧攻略》当中的这首歌，来自陆虎，《雪落下的声音》，排名第四。 刚刚我们其实提到了，在这一年的共同记忆当中，就有这个最强女主璎珞哈。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排名在第四位的歌曲《雪落下的声音》。这里是娱乐最王牌2018年的终章。 落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痛把快乐尝尽，明明话那么安心，假装那只是定理，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哎呀，还没有下雪，我们就听这首雪落下的声音， 期待着下雪吧。 对， 我发现今年特别流行国风 BGM， 对， 比如说这首歌，还有最近大热的那个知否知否那首歌，还有张艺谋导演的那个同名影视剧的主题曲叫做影。 我们就盘点了，但是确实可能也是大家喜欢那种音乐的风格。 是， 我们再来把刚才的一些歌曲哈，因为今天是倒数揭晓，我们是从第20位的歌曲一直倒数到现在的，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因为稍后我们就要倒数揭晓我们今天排名的榜单的前三位的歌曲了。现在我们要说到的是第20位的歌曲，来自许巍， 《夕阳中的城市》。第19位是《再也没有》，来自杨老三。第18位《Planet》，第17位《偷故事的人》，来自张惠妹。第16位《房间》，来自刘瑞琦。 第15位是《Shape of You》的 Ed Sheeran。第14位是来自赵雷的《19岁》。第13位是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第12位是买辣椒也用券起风了，而排名在第11位的是王力宏的《需要人陪》。 第10位是来自林宥嘉 Live 版本的《成全》，还有第9位《最美的期待》，来自周笔畅。第8位就是《等你下课》，来自周董。第7位《岁月神偷》，金玟岐，还有刚才听到的第6位《可能否》，来自穆小雅。 我们刚刚来揭晓的是第5位的歌曲，林俊杰的《醉赤壁》，和现在耳边的这首歌，来自陆虎，排名在第4位，《雪落下的声音》。 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最后的7分多钟，8分钟的时间，我们来揭晓我们这个榜单前3位的歌曲。 搓搓小手，等待一下吧。 好光景。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好，接下来进入到榜单的前三位了。 哎呀，这首来自任然的《空空如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播放的次数也不少，而且曾经在主播私房歌的环节我翻唱过。 对，还有一个是胡六六的版本啊，胡六六的版本、任然的版本和艾克的版本都是这首歌。 我都可以忽略不计啊。 怎么会这么喜欢这首歌呢？ 排名第三，《空空如也》来自任然。 希望这一年下来啊、不是空空如也啊， 对，盆满钵满。 对， 是吧？也不过三百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 这首歌有很多的版本，同样是开始流行在大家的手机上，然后最后呢就是变成了电台热播的金曲， 是 或者说大家在线下，大家自己也会去 KTV 跟自己的朋友一起来唱歌。 对，还有一个版本是汪峰老师的版本，空空如也。 就每次唱到那儿都想不起词儿，我觉得他啊，好吧，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很标准的情歌，有着一个比较容易被人记住的旋律。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两手空空的一个态度。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我忙了一年了，是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得到？这些没有得到的，其实都是一些虚的啊。 对，其实我们说回归这一整年，大家就是如果说有一个初心的态度是最好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揭晓今天的排名第二位的这首歌了，对吗？ 终于进入到第二位的歌曲是。真的是让我们在其实意料之中，很多人都很爱的一首歌。 对，刚才是失恋，现在是让你找回自己初恋的感觉。 非常暖的歌曲《往后余生》排名在第二。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事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融化是你， 就是这首《往后余生》， 来自马良的这首歌曲，可能很多朋友会在婚礼现场听到过这首歌， 特别温暖。 就 我觉得也可能是刚才我们总结过了，就是歌曲的一个共同的气质，简单也美好。 对， 同时呢，有些愿望，又好像似乎很难实现。 对，不管是说送给自己另外一半也好，还是告诫自己往后余生我都要做一个单单纯纯简简单单的人，这首歌总之要送给你。 对，就是无论是你工作啊还是生活，你当你觉得艰难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在负重前行的时候，但是永远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其实跟你一样。 春花是你，夏雨也是你，秋黄是你，所知也是你。